窗外细雨纷飞，我孤枕难眠无法入睡，你的笑容真的太美太美，让我为你洒下相思的泪。当年那朵红色玫瑰已在风中憔悴枯萎，你的在意让我太累太累，心里憔悴相思化成了灰。我是真的真的爱你，我的宝贝，为何我的真心你总不能体会？把你爱到无路可退，疼你疼到痛彻心扉。我是真的真的爱你，无怨无悔，为何相爱的人却总是难以相随？天涯相望蜡炬成灰，午夜梦回我们再相会。在细雨纷飞，我孤枕难眠无法入睡，你的笑容真的太美太美，让我为你洒下相思的泪。当年那朵红色玫瑰已在风中憔悴枯萎，你的在意让我太累太累，心里憔悴相思化成了灰。我是真的真的爱你，我的宝贝，为何我的真心你总不能体会？爱你爱到无路可退，疼你疼到痛彻心扉。我是真的真的爱你，无怨无悔，为何相爱的人却总是难以相随？天涯相望蜡炬成灰，午夜梦回我们再相会。天涯相望蜡炬成灰，午夜梦回我们再相会。